队登场，我是制作人朱红。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邵泽辉指导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1月25号到1月28号，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王石谷老剑客闻听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东侠你多虑了，你不了解我这兄弟李坤，我们俩共事几十年，此人人品极正，办事情光明磊落，绝非法禅等人可比。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欢迎咱们去，看得出他也希望及早把这事情解决了。各位啊，你们不必猜疑李坤如何长短，我敢打保票。但是退一步说，人是有变化的，假如李坤不念前情，把咱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，他心怀叵测，你我也在所不惧。咱怕什么？有我同贤弟，有在座的各位，再加上我这老糟头子，也杀他个马仰人翻。老头这么一说，大伙把腰板全拔直了。这就是准备第二天进山，老少英雄55个人，牛小子、虎小子、刘俊、病太岁、张方，那当然是离不开了，全得跟着起身。成了名的侠客一个不短，家里得留下人，水晶长老雅然当然不能跟着去了，人家是庙上的主持，还有那么多的人，他得需要照料呢。雍亲王想跟着去，经过佟林再三的苦劝，雍亲王这才没去。不过把嘴撅多高啊，海川呐，这热闹我没看着。你是知道我这平生就爱看热闹。哎呀，你们既然替我担心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静候佳音吧。但愿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我在我佛面前多多给你们上香许愿。 永贤王留下了。愚者众人起身，转过蜜蜂岭，来到青阳江的江边，再看那彩旗飘摆，鞭炮齐鸣啊！借着水音传出多远，就噼啦啪啦，噼啦啪啦，噼啦啪啦，噼啦啪啦，咚咚咚的撒撒撒，咚咚咚咚的撒撒撒，干嘛？欢迎呢！二庄主胡元胡兴霸亲自主持欢迎仪式，船只全准备好了。相见之后，大家登船，渡过十里青阳江，来到对岸，这就是八卦山的势力范围。登岸之后，李坤列队在这等着，又有一番热烈的场面。等李坤一见着王石谷，撩衣服就跪下了：“大哥，您相可好啊？小弟都想死。”李坤说话发自内心，可不是演戏，眼泪吧嗒嗒掉下来。王石谷二目湿润，把眼泪沾着：“兄弟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咱哥俩这一分手多少年了？”李坤想了想：“25年了吧。”“哎呀，兄弟，25年了，人生有几个25年呢？我记得分手之时也是在青阳边的边上，你那阵是花白的头发，而今再次相见，你我都成了白头翁了，可怕不可怕呀？啊，可不是吗？不过老哥哥，我听说您挺好，看您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，跟当年没什么区别，是吗？兄弟，你也不错呀。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啪啪啪，挨个人介绍，特别介绍到佟林这。李坤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啊，心里坐着劲儿。佟林呢？也不例外，这就叫各揣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不过佟林老往后稍，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牛小的虎小的，两条大汉紧跟着佟林在这保镖。进了八卦山连环谱的八翼大厅，人家事先早安排好了，卫生收拾的干净个倍儿棒，撒的花露水倍儿香，周围鲜花盆景。进了这屋一看呢，心明眼亮，那个痛快劲儿，谁都非常高兴，分宾主落座。李坤非得叫王石谷坐正座，王石谷说什么没答应。最后老哥俩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佟林呢，坐到左手第七个位置上。佟林放眼往四外打量，一眼就看见铁背罗汉法禅。这法禅呢，坐在右面第11把椅子上的，长着身躯，手扶抓呀，正冲着佟林在那运气呢。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，哼， 佟林瞪了他一眼，没言语。其他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乐表示欢迎，有的怒目而视。这要有好画家给画幅画，那才生动呢。可李坤跟他们都不一样，发自内心那么亲热。谈谈离别情况，说一些客套话，酒宴摆下，喝酒中间，李坤这才说：“大哥，您这亲自出马，给我们两家解决争端，小弟深受感动。老哥哥，您说，您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儿？我听您的。痛快，痛快。兄弟，咱们自家弟兄，患难的朋友，别兜圈子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咱们还是年轻那会儿的脾气，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，玲珑剔透，四面见线，不要拖泥带水。我问兄弟一句话，你想解决这件事儿？当然想。好了，我话出道理，你能走不能？听哥哥您的。那就好办了，兄弟，佟侠客等人历尽艰辛，为什么？为的是韩宝吴志广，这玩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千不该万不该，韩宝吴志广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，犯下不赦之罪。你跟佟林有过节，你找佟林，你请这个请那个，没人挑理，甚至你把佟林给大卸八块了，也有人可能取得谅解，唯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啊，简直就是不对不对，太大的不对。我兄弟，你身为八卦山的庄主，头把金交椅，韩宝吴志广是你手下的人，做出这种事情你也得受株连呢。倘若朝廷认真追究起来，派大兵兴师问罪，你这弹丸之地的八卦山能抵挡得住吗？你李坤再能耐大，你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？可是朝廷没那么做，派佟林身背海捕公文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我看这事好办，你一声令下，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，打修车装慕容，让佟林押他们赶奔北京，再献出翡翠鸳鸯镯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佟林谈了，一定把兄弟你洗刷得干干净净，不让你受任何株连。我们相信你是正人君子，朝廷倘若追问，我们也有搪瓷。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？你怎么想的？哥哥不必详细说，城破厉害，我心里有本账。现在我就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们，来，把二人拿下。好家闯进40名彪形大汉，来到法禅身后，不容分说，把韩宝吴志广提了起来，啪啪摔到地上，您胳膊给捆上。 大伙儿全看着呢。呀，佟林就好像做梦一样，真没想到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么快的。嗯，原来以为进这个八卦山呢，不定得多麻烦，不定得演出多少事儿来，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，深受感动。韩宝、吴志广被捆上之后，像狼嚎一样：“大庄主开恩呐、啊，师大爷饶命啊！”把他们嘴给我堵上，给带上嚼子了，压在旁边。这些人把他俩推出去了，推哪儿去不知道。李坤接着说：“老哥哥怎么样？我把这面子全给您，把韩宝、吴志广抓住了。另外，你放心，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，万无一失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个条件，你看。”不过上做文章，这话开始往回拉了。王十五就一愣：“那么兄弟，你说吧，你什么条件？凡是我们能答应的。”哎，老哥哥，人有脸，树有皮呀、啊，我跟您不能比，但是我李坤也小有名气。坐镇云南几十年，苦心经营九宫八卦连环谱，是不是？那么知道的，咱哥俩有交情，你一来，我几句话把问题解决了，把韩宝、吴志广乖乖交给您了。不知道的一定是这么说了。王十五这一露面，带着佟林等人，这一进八卦山，把李坤吓麻爪了，二句话都不敢说，连嘴都不敢犟，乖乖的把韩宝、吴志广给献出去了。如果有人要这么议论，我就没脸活着了。啊，王世古说呢，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这么办，人我肯定献。他们俩做出这种事儿了，不但国法不容，我也不答应。我能饶他们吗？只是这个情面呢，我有点下不来。今天呢，我这么办，要求五个条件，这五个条件你们做到了，马上我交人，二话不说。佟林做的坐不住了，心说我合计没那便宜事儿吗？这越说事儿越多，又出来五个条件了。佟林就抱拳：“请问老侠，哪五个条件？”佟侠哥，你问的好。这五个条件就冲你说的，今天我李坤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，我要献五手绝活，也就是亮出五种绝艺，跟佟侠客分上下比高低。哦，佟林一看对自己来的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哪五种绝艺？一，八步打灯；二，灯瓶渡水；三，八步登空；四，比试拳脚并刃；五，平行十三丈五。你敢答应不？ 在座的群雄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回可顶了牛了。大厅里面寂静的要命，掉根针都能听见。八卦山的人打腰提气，把腰板全拔直了，唰，目光全都盯着佟林，心说：“大老杆，别觉得你了不起，在杭州贺号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呀！你到这儿，你白给。这吴总决议，你敢比吗？”书中代言。头一招是气功，叫八步打灯。换句话说，百步神拳无影掌。李坤要较量较量佟林。二，八步登空，那更是绝活，要难为佟林。登瓶渡水，要看看佟林的水性。比试拳脚兵刃，这没什么特殊的，特别是最后这一招平行十三丈五，有多人不知道，都没听说过呀。这就是要佟林的好看，就即使这五个条件有四项佟林都赢了，唯独一项大伙儿都清楚佟林办不到，登瓶渡水，在水里头比功夫，佟林不会水，见水掩跃，要说不会也瞎扯，灌满了拉倒，就这一下就给叫暖了。大伙儿心说，李坤呢，你可够歹毒的，你一定听韩宝吴志广跟你说了佟林不会水，你是不故意刁难人吗？大伙儿就以为佟林说什么不能答应，哪知这佟林是真将，宁折不弯呢。听李坤说完之后，佟林是仰面大笑，呵，李庄主，你摆的这五条道，同谋奉陪。李坤也一愣啊，佟侠客。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，咱们说的话是十分认真的。佟林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大丈夫言出法随，吐吐沫是个钉，焉能有反悔之意，我奉陪到底。呵，这话说僵的，镇东侠气的恨不能过来扇佟林俩嘴巴子，心说海川呢，我怎么说来呢，我不让你头脑发热，你怎么又热了？热的简直说胡话了，那几样我心里都没底儿，这登瓶渡水怎么解决呀？我看你到水里的，你怎么施展功夫？你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这一句话咱们栽了跟头。混元侠李坤是什么人？抓住不放啊！一看佟林把话说出来，李坤拍案而起，把手往前一伸：“佟侠客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”击掌为计，啪啪啪击三掌定准了。李坤当众宣布，各位老哥哥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，我提这五条不为您也不为其他人，专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我们俩比赛这五总决议之时，任何人旁观不准参与，